情的远行。麻烦你不随意突然的想念你，才会多一点的身边，只有孤单的女人。麻烦你不随意突然的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麻烦你 祝福语，好久都没有这种心情，新年心情都该换换外衣，给自己一点点意外惊喜。新的一年打造一份亮亮心情，让生活体验上了的放心，给爱的人写下新的日记，祝福他新一年有更多的好运。新的一年打造一份亮亮心情，给的祝福语，好久都没有这种心情，新年心情早该换换外衣，给自己一点点的意外的惊喜。新的一年打造一份亮亮心情，让生活体验上了的放心，给爱的人写下新的日记，祝福他新一年有更多的好运。新的一年打造一份亮亮心情，照亮那黯淡无光的心境，新的一季让幸福重新苏醒，叫人心坚定。新的一年打造一份亮亮心情，让生活体验上了的放心，给爱的人写下新的日记，祝福他新一年有更多的好运。新的一年也会想有个人栖息我的胸膛，我尝过温柔的滋味，终生难忘。它像春天轻轻的吻上我 的脸庞。就算你让世界变得荒凉，我也不后悔为你跌入情网。我这里有一扇窗，求爱求幸福求阳光，不是我的就该遗忘，是我的怎么能不想。我这里有一扇窗，求爱求幸福求阳光，不是我的说不了话，是我的就会把我放在心上。 报书，新建人家去拜年，东家留吃饭，西家排酒筵。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韵。祝艺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祝艺室3159000。云山雨水三角汁消石化积，云山雨水三角汁解酒护肝，云山雨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京津报晓新春到，北京家轴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把酒当歌，歌盛世，闻鸡起舞舞新春，干一杯酒业，祝您天天行大运，快乐过新年。 今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全体员工向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创意谷家具建材城全体员工给您拜年啦，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爱情甜甜蜜蜜，生活美美满满。 春节是中国及一些亚洲民族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因此春节的习俗也多种多样。因为相传年兽怕红色，怕火光和怕响声，所以人们便有贴春联、放鞭炮、敲锣打鼓等习俗。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习俗都不相同。下面让我来介绍一下老北京过年习俗。初一，大年初一正在拜年。老北京新春的禁忌从初一开始，有不少的理儿，比如说不能扫地、不能泼水，怕把一年的运气扫出去、泼出去；不能动剪刀，不能争吵，取名不能争吵的谐音；另外还不能剪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不能打破各种东西，还有蜡不定、正不取的习俗。那初一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开始拜年，北京的庙会也都在这一天开始。 按照老北京的习俗，初一这一天女婿要先看岳父岳母，现在呢一般都是初二的时候女儿女婿才回娘家拜年。老北京人对拜年非常重视，接待的人家要准备喜盒，里面放着各式干果，称为吉利果。不论来多少拨人拜年，食盒里面一定要满，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和祝福。喜气洋洋的春节，虽然各地的风俗各有不同，但是中国的56朵争奇斗艳的鲜花，心连心，开心度过一个又一个的春节。三河广播电台品味1033，祝听众朋友春节快乐。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要停下来，爱情好像灯火柴，因为你。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枝头鸟儿成双对，情人心花开。哎呦哎呦，你比花还美妙，叫我忘不了。哎呦哎呦，秋又去春又来，记得我的爱。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Shut up! 深刻。点亮一盏灯，温暖我无悔青春，燃尽我所有无言的认真。 爆书，新晋人家去拜年，东家留吃饭，西家排酒宴。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胜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相声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 浙江一汽大众飓风迪4S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鸡年里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带着甜蜜，牵着财运。 新年到，祝福到，我仅代表苏宁易购燕郊文化大厦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今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新的空白承载新的梦想，三河长城哈弗汇丰店祝您2017年更辉煌，鸡年吉星高照。 鸡年到来，请遵守四项基本原则，将财神看守到底，将幸福紧握到底，将好运怀抱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请严格遵守，直到革命胜利。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雪雷，祝你新年鸡年行大运。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飞行机， 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了喝去渴了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黑夜的越多你却越想拥有，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baby。 十点半的飞机已经到了，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我给你的越多却越想要多，在回家路上旅客名单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我想我失去你 baby baby baby baby 谁的脸庞和我一起歌 相信追，默默许下了千百个愿，陪我度过漫长夜。在远方的梦想，总不能不能被遗忘。天使的翅膀依然在那飞翔。总有风吹乱我的发，雨打湿了翅膀，天空依然为我宽广了，学会了坚强。纯粹的白纱随风飘荡，抚平多少悲伤，别让自己失去了方向。累吗？疲惫了吗？照着彩虹休息吧。残缺的翅膀受尽风霜，鸟儿也劝它回家。但天使的梦想并没有没有被遗忘，天使的翅膀永远在那飞翔。 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完是你的游戏吗？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当爱得越真，伤害也越深，怕自己太认真。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啊，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 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新世界百货燕郊店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称心。 新年到，祝福到，我仅代表广汽本田三河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今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京鸡报晓，新春来到，京东中美音乐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 炮竹响，新年旺，我仅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爱听哟。 茶可以分为红茶、乌龙茶、绿茶、黑茶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红茶的代表正山小种和乌龙茶中赫赫有名的金骏眉。大红袍生长于福建武夷山九龙科陡峭的岩壁上，不仅产量少，而且采摘非常困难。大红袍在冲泡时会有三香：盖杯香、水中香和挂杯香。自古以来，它都是历朝历代的贡品。为了让老百姓喝到闻名遐迩的大红袍，我们特意跑去了福建帮大家采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红袍、正山小种、金骏眉各3两，市场价是588元，但今天在电台上推广只要199元，全部用礼盒包装。想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6571-456，400-6571-456，400-6571-456。 作为红茶的鼻祖，仲山小种来自武夷山桐木，它只选茶树的一芽三叶，冲泡出来会呈现橙色，带有淡淡的天然花香。金骏眉选用茶树的芽头制作一斤的金骏眉，需要采摘6到8万颗茶尖，从选茶到炒茶，全程都由经验丰富的制茶师傅手工制作。仲山小种、金骏眉和大红袍都是价格不菲的名茶，今天我们把它们从福建带到节目中来。三种名茶一共9两，市场价588，但在本档节目只要199。请工作线400-6571-456，400-6571-456。这套福建名茶您自己喝实惠，送礼拿得出手。400-6571-456，400-6571-456，送货上门，货到之后您仔细验收，没有问题再付款。 随意，像浮萍一山难重逢。 说太过没意义，感情已满意，怎会没有痕迹？我不愿是你眼中的一颗沙粒。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欢迎光临蓝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蓝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的通告。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国家矿产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规定，市政府决定对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行为依法采取最严厉手段，予以最严厉打击。现通告如下：一、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取得合法采矿许可证后方可开采。凡未依法取得相关证照，擅自从事矿产资源采掘的行为，均属盗采盗挖。二、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全市境内所有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行为必须立即停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继续从事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的行为从严予以处罚。对盗采、盗挖和平原粉石的生产设备、设施及工具等依法进行没收，并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收购、储存、加工、销售矿产资源，对收购、储存、加工、销售矿产资源的人员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构成刑事犯罪的，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四、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运输无合法采矿权的矿产品，在我市出入矿山道路、主要公路的必经道路上，对超载、超限和无证运输者，由公路运输、公安交警等部门设卡堵截，严禁以任何名义放行。对运输人员的违法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五、对于拒绝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执法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严肃工作纪律，对参与盗采、盗挖、盗运行为以及不作为、乱作为、失职、渎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七、建立举报中奖制度，对举报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的人员，经查证属实，给予奖金奖励，并为举报人保密。全市监督举报电话：18503160026。特此通告，三河市人民政府。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博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春节歌声飘满天，新年祝福写满天。成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今年财源滚滚，幸福美满。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惠福悦榕湾全体员工，祝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今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猴王随东去，金鸡踏春来。我谨代表套汽车行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今年大吉，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宣慧宽带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顺心。 掀开2016年的最后一页，2017年正向我们阔步走来。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向地平线升起了太阳，给世界注入了新鲜的气息。在新年到来之际，感谢我们亲爱的父母亲，慈爱的叮咛不绝于耳，花白的头发记录着您对儿女的牵挂。亲爱的爸妈，请您保重。 祝您快乐不老，幸福安康。我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正在孤独失意，也许你正在迷惘彷徨，但是我相信这只是前行路上的一个小站，指路的灯塔始终在你的正前方。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万事如意，新年安康。 这轻柔的旋律，竟有那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什么世界，我已无心了解，用爱填满的眼，如今一点一点被你磨成干枯的思念。这是个什么改变，我已无言以对，再多刻苦誓言，再多深情绵延，也抵不过你一个转身，一句再见。我给你真心几分，你让我爱恨不能，感情的流沙没有你我自由，越陷越深。我给你真心几分，你让我爱恨不能，幸福太奢侈，沉默只能交给爱我的人。是个什么改变，我已无言以对，再多刻骨誓言，再多深情绵延，也抵不过你一个转身，一句再见。我给你真心几分，你让我爱恨不能，感情的流沙没有你我自由，越陷越深。我给你真心几分，你让我爱恨不能，幸福太奢侈，沉默只能交给爱我的人。我给你真心几分，

2022金岁诞书，新建人家去拜年，东家留吃饭，西家排酒筵。春节是中国及一些亚洲民族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因此春节的习俗也多种多样。因为相传年兽怕红色，怕火光，怕响声，所以人们便有贴春联、放鞭炮、敲锣打鼓等习俗。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习俗都不相同。下面让我介绍一下老北京过年习俗。初四逛庙会走亲戚，逛庙会从初一开始逛，老北京人给亲戚拜完年都会到庙会逛逛。过去北京的庙会很多，现在比较正宗的有白云观、东岳庙。骑驴到白云观打金钱眼摸猴，到东岳庙走福路挂福牌绕福树。庙会是老北京人娱乐的场所。喜气洋洋的春节，虽然各地的风俗各有不同，但是中国的56朵争奇斗艳的鲜花心连心，开心度过一个又一个的春节。三河广播品味1033，祝听众朋友春节快乐。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提到红酒，很多人就想到了法国红酒。法国三面环水，拥有非常适合葡萄生长和葡萄酒酿造的温度和湿度。法国红酒有7000多年的历史，已经出口到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一张亮丽的法国名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法国皮埃尔伯爵干红葡萄酒，它来自波尔多产区的皮埃尔酒庄，却用法国非常有名的赤霞珠葡萄，通过几百年来代代相传的酿造工艺酿造，每一滴法国皮埃尔伯爵干红都香郁饱满，入口柔顺，回味无穷，所以它也成为法国红酒的杰出代表。在以前，很多人都舍不得买红酒，更舍不得买法国红酒。那今天我们与世界第二大红酒交易市场香港国际红酒交易所合作，直接砍掉了总代、省代、区代、商超门店等6大环节，拿到了一手供货价。这款法国原瓶进口皮埃尔伯爵干红葡萄酒1箱6瓶，原价是980元，但在本档节目当中只要218元，喝上一瓶只要30多块钱。抢购热线400-671-456，400-671-456，400-671-456，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皮埃尔伯爵干红葡萄酒来自法国非常有名的波尔多产区，采用法国传统工艺酿制，1箱6瓶，原价980元，现在只要218元，每瓶都是标准的750毫升。抢购热线400-671-456，400-671-456，400-671-456。抢购成功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后您仔细验收，没有问题再付款。皮埃尔伯爵干红葡萄酒，感受真正的法国品质。400-671-456。 只是怕伤害我，不许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让我的梦摇醒了，全部

在我身旁。 爆书，新建人家去拜年，东家留吃饭，西家排酒筵。 福彩3D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3D，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三和联通祝福1033所有的听众朋友，鸡年吉祥如意，吉星高照，万事大吉。 鸡年欢笑，福星高照，恒业金行在此祝愿所有 FM103.3 的听众朋友，鸡年都有金鸡旺，一年更比一年好。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的 radio。 冬天里您家的供暖好吗？有没有感觉到被子越来越薄，透气性越来越差呢？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2米乘2米3的江南丝纺双人鹅绒被，在羽绒当中保暖性能比较好的就要数白鹅绒了。江南丝纺鹅绒被呢，采用的是白鹅腋下和肚皮下的鹅绒，这种鹅绒绒朵大，羽梗小，小羽毛非常稠密，它既可以抵御外面的寒冷，又能防止里面的温度散去。在产品的外包装上，您能看到这款江南丝纺鹅绒被的鹅绒含量啊，达到了95%，所以啊特别保暖。今天呢，在电台上推广这款产品，一床2米乘2米3的江南丝纺双人鹅绒被，市场价要1699，本档节目只需要399。想订购的听友要赶紧拨打400-6571-456，400-6571-456，400-6571-456。有的老人呢，睡觉啊要盖上两床的棉被，不仅觉得憋得慌，而且啊还会睡出一身汗，特别容易着凉感冒，这就是因为被子的透气性不好。江南丝纺鹅绒被用的是透气性非常好的白鹅绒，它呢就像你的第二层肌肤一样，让你暖暖和和、干干爽爽的睡上一整宿的好觉。而且鹅绒被还非常的轻盈，盖着一点都不觉得压得慌。2米乘2米3的江南丝纺双人鹅绒被，市场价要1699，但今天只要399。现在呢，很多听友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抢购热线是400-6571-456，400-6571-456，400-6571-456。每床鹅绒含量在95%的江南丝纺双人鹅绒被只要399，我们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之后您仔细验收，没问题了再付款。400-6571-456，400-6571-456。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今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全体员工向 103.3 的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创意谷家具建材城全体员工给您拜年了，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爱情甜甜蜜蜜，生活美美满满。